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就还是比较繁忙，不过比之前呢就好好多了。现在龙尾近住这个兴田村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就还是比较多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近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收费广场，港岛入口华润大厦。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就发生过意外事故，现时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只係稍微多车一啲嘅啫。土瓜环嘅上乡道因为有紧急嘅水管维修工程，上乡道去土瓜环道方向近住长宁街嗰段呢三四线係封咗路嘅，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晚间工程方面，较早前提过大家啦，港岛南区香岛道呢因为有啲临时工程嘅，喺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香岛道近住门牌42至50号嗰段呢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㗎。仲有就係赤立角嘅观景山隧道今晚都有工程嘅。咁喺今晚嘅其实就而家开始咗㗎啦，今晚八点啦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观景山隧道去珠海方向的管道是会临时封闭的，而去香港方向的管道就会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好了，我们明天的交通消息才再会了。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揭。 我系一分钟阅读嘅米克。有一年，我遇上咗人生嘅一个樽颈位，于是我去咗一趟旅行。喺当中最大嘅得着，竟然就系遇上一本书，松浦弥太郎嘅《100个基本》。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揭。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10点半至翌日早上8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12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集队， 集队 好，星期一嘅晚上八点十分啊，欢迎大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二六啊，手下留情，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希望大家记住我哋啊， 系咁啊，亦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 系啊。 好啦，咁啊，一哥，你呢个星期有咩新搞作啊？ 系话说小弟添， 嗱，唔好再咁讲啦吓，可唔可以有另外一个表达嘅方式咧？其实咧，我发觉有一样嘢好得意啊，无论系阿一哥、阿刘伟恒定系何亨咧，成日都讲小弟噶。 哦，我抄佢哋两个噶嘛。 然后仲有咧，唔单止呢一样嘢，唔单止发生喺本节目，其他节目咧好多时都会讲小弟噶。咁点解啲男主持咁中意讲小弟嘅咧？ 我唔关事嘅。 你当初点解会叫自己叫小弟咧？ 谦卑啲啫，系、啊。 你有冇跟过一啲嘅前辈佢系咁样，所以咧你就啊都咁样讲 啊？因为唔想成日我嘛，即系我得多咧，即系好似觉得自己好巴闭咁样样嘛。我哋咪谦卑翻。少少小弟咧咁样 咯，哦，小妹咧就系啦，同大家讲声晚上好， 系咁啊，寻日咧鄙人啊， 卑鄙的人啊， 再谦虚啲，鄙人咧寻日咧就去咗一个活动，咁就系小弟同鄙人啊，同几个friend 搞嘅一个公司一个 team building 咁样啦， 吓， 咁然后咧就 有啲咁嘅嘢噶，而家 有 team building， 即系好多其实， 但系无端端点解你哋会？去一个 team building，team building 通常都系发生喺一个 office 里面， 或者嗰啲即系公司啊， 因为嗰度就系同之前二台一啲同事自己筹组嘅一个 YouTube channel 嘅，咁啊同一班同事一起去玩游戏啊，谂住即系大家联 出去玩出去玩啦、啊， 开公司数，所以就 team building 嘅。 成而家大家成日喺度巧立名目，咩 team 咩 building 咧，摆明系烧嘢食又话 team building， 啊游水又话 team building。 不过最重要咧就系真系认真嘅 team building 咧，讲真 系。 通常啲同事嘅心态咧，都唔系 好想飙上去嘅， 都唔系你嘅上司想得到嘅咯。 哦，系 啊。 咁请问你哋嘅 team building 嘅活动系咩咧？ 我哋去咗一个喺葵兴嗰边嘅一个工业大厦嗰度入边嘅一个室内射击场啦。 系。 咁啊，即系 俗称 war game， 系啦，打野战我哋俗称叫做。咁、哦、然后咧就喺嗰个入边有啲室内射击嘅一个游戏体验咁样啦。咁啊，本身以为系玩一个而家咪有一款 N 字头嘅玩具枪嘅， 系 即系射出嚟海绵弹嗰只咧，喺嗰啲反狗城嗰度有得买嗰啲啊， 系啊，呢个城几好， 你知我讲边款嘅 系咪橙色嘅？ 橙色 嘅， 我知我知啦。咁本身以为玩嗰个嘅，所以咧，鄙人咧，寻日咧就着背心短裤去啦， 谂 住唔系好痛啦，去到先知， 哎呀， 原来系玩 BB 弹， 哎呀，咦，你有冇印啊？有冇印？ 嗱。 好啦，冇听过呢一样嘢 BB 弹 哦，真系有啲怀念，因为话说咧，好细个嘅时，诶，唔系好细个嘅，好应该咁讲，好细个嘅时候咧，喺公园有同啲即系街坊嗰啲朋友仔啊，一齐喺公园玩 BB 弹枪，咁然后咧成日都有啲管理员叔叔话，呢度唔俾玩呢啲啊，咁就攀走咗我哋，咁啊又偷偷地又去其他地方玩。咁、如果你话真系玩呢啲室内嘅射击游戏咧，第二次就系嗰阵时中学嘅时候参加嗰啲暑期计划咧，有一个 体验型啊， 体验系啦，有个体验就系去射呢个嘅 war game 嘅，咁呢次系第二次，咁我对上嗰次嘅记忆就 系、 是。好痛嘅， 系， 所以一定要着长裤或者长袖。 嗱，我哋解释下先。嗱，即系我唔知你嗰个年代嘅 BB 弹同我哋个年代 BB 弹系咩啦。咁梁礼勤嗰年，你哋觉得 BB 弹系咩先？ 细细粒 白色嗰啲啊嘛， 系咯， 即系好似珠咁样样嘅， 系啦，一粒珠仔咁样咯。 咁啊，即系有阵时好似发泡胶咁嘅 size， 但系硬胶嚟嘅。 系， 咁系咪仲系呢啲啊 ？BB 弹？ 哦，仲系呢种嘅 BB 弹。 有啲好似系黄色噶嘛，系咪？ 佢其实而家有好多色嘅，大部分嗱、哦，如果你好仔细咧，有啲系金属弹，一般我哋玩即系俾人娱乐嗰啲，其实都系塑胶嘅。咁啊，除此之外，佢会有。荧光色嘅，而家佢哋，因为佢哋个场地会打一啲指灯咧，咁就等你睇到嗰啲 嗰啲弹， 嗰啲榴弹 中咗， 个弹掟唔掟得中啊？ 系啦，中咗， 唔系嗰弹道啊。如果你话要睇个人中唔中嘅话咧，嗰啲就叫粉彩弹，就系另外一款嚟。 一打落去劈， 系 有劈嘢嘅， 有劈嘢嗰个就粉彩弹。咁啊，佢点解要做荧光色就？例如可能我哋寻日其中一个 game 咧，就系射靶。 咁有一个大一个细，咁、哦、然后就射中细嘅就三十分，射中大嘅有十分咁样。咁佢为咗令到即系个裁判同埋我哋参加者可以睇到自己射唔射得中咧，佢会俾啲荧光嘅蛋你。咁然后当你开咗场地嘅紫色灯嘅时候，咁你咪有一个光体咁样射过去，咁你咪睇到自己射得中唔中咁样咯。咁、但系头嗰几 round 玩嗰啲可能即系抢即系普通嘅一啲射击游戏啊，或者抢军旗啊，或者剩其实就 系 用翻普通嘅 BB 弹咁样嘅，系啦。咁啊一去到嘅时候，教练就叫我哋分队，同埋佢会一开始系一定要提出好多嗰啲安全守则嘅，即系例如你入到个场地，佢会界得好明嘅。入到场地做嘅第一样嘢，例如估下要做啲咩？ 束起头发？ 唔系。 入到场地，即系你未换衫， 同啲安全有关嘅嘢。入到个场啦，即系射击个场地。 换晒衫啦，已经 换晒衫啦。入到个场击射击场入边， 系你要经过嗰个叫金属探测器， 冇真嘅子弹喺度。 系啦，系啦，系 飞呀飞呀，其实一定要戴眼罩同面罩啊。系呢个系一个规矩嚟嘅，同埋佢话当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先至可以上弹夹。咁同埋教我哋基本嘅嗰啲试枪啊，究竟试枪好似好劲，即系喺度系啦。 唔系，我谂起国产007，古惑的枪，我又试枪啊！ 咁啊，要我哋试枪，即系例如我要点样上个弹夹，点样上链，咁然后就点样开枪，教边个毛，即系有连发，有逐粒逐粒射，然后如果棘弹点处理，咁佢会教晒我哋。咁当然佢教嘅最紧要即系不断，即系教练不断重复嘅，都系嗰个强调嘅，都系嗰个叫做安全嘅守则嘅。即系你出到去，无论任何情况，当你一离开嗰个射击场，一定要除弹夹，同埋一定唔可以喺出边开，唔可以即系叫掹鸡我哋话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寻日个体验。咁后屘咪分两队，就可能我哋两队每队有六个人，咁后咪六个人有啲攻防战啊，例如抢军旗啊，有啲就系我哋边个最早死晒就边个输咁样，就呢啲游戏喺度玩咁样。 我首先回应你第一个问题先，你话因为你着一条短裤去，咁你个下场系点样咧？ 嗱，嗰、那个场地嗰、那个老板就借咗件嗰啲军装风褛俾我啊，即系嗰啲迷彩色嗰啲褛， 即系邓紫峰嗰啲系。 系啦系啦，唔系风褛，外套俾我笠住嘅。咁下半身咧，我相对地叫做皮厚嘅人咧，我打中咗有一枪打中大髀咧，系冇翻去 check 过，系冇痕嘅。但系有 喺里面内伤咗，好痛。 唔系我嗰日都有俾人即系叫做射中额头嘅。都冇太大嘅损伤，但有啲同伴咧，佢系太近距离俾人射中咗啊，系真系红咗一点流血咁样嘅。 哎呀， 系即系好明显， 即系皮肤底下可能有啲微血管爆咗，啲定系出嚟啊？ 佢唔系，佢直情系有血出咗， 定系内伤啊？ 唔系内伤， 即系个表面系损咗嘅， 表面损咗啦，但系佢已经系着咗嗰件军褛噶啦，已经都会咁样。咁系因为个距离问题，所以教练都话咧，其中一个嘅安全守则就系假设可能我哋玩普通嘅。生存游戏即系即总之要射死对方咁样啦。如果 即系好似打机食鸡嗰啲咁样噶嘛 吓。系啦，如果你系行到去人哋后边，你应该要拉翻两步， 拉后两步， 就唔系嗰啲扮即系英雄本色咁样。 系啦，唔系 冇 枪支出头， 唔要嗰只，嗰只好危险嘅。 我哋系识呢啲嘅， 系仲要咬住支牙签，唔好搵支枪指住我个头。 系啦，系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嗱，即系我哋首先咧，即系强调啊，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啊。 系， 即系呢啲枪支啊，呢啲我哋唔鼓吹。 我哋要有专业嘅人员喺度， 非暴力啊， 系啦，教我哋玩先。 嗱，因为咧，我对即系枪冇乜研究嘅，咁但系我知道有几款咧，一啲啊即系重型啲嘅，即系咩 AK-47 啊，有啲就系即系细即系手枪啦，即系咩曲尺啊。咩密林啊嗰啲，咁你哋玩呢啲游戏主要系攞啲重型嘅嘢，定系细细支嗰啲枪嘅？ 攞中间嘅，因为手 轻机啊， 又未到轻机嘅，因为如果你手枪咧，其实佢得十零发嘅啫， 系 咁，所以纯粹喺最尾嘅射标靶游戏嗰度咧，我哋系用手枪，就好似人哋嗰啲奥运选手咁样，咁啊教练仲教我哋正确嘅揸枪姿势，佢话拍戏嗰啲咧，有时可能曲埋只手寒住嗰啲咧，佢话可能就系拍出嚟嘅效果好睇啫， 但其实应该系打直， 其实佢企直成个面向， 手要伸直。 我记得咧，即系我哋啊好敬爱嘅一位前辈手啊，刘承志啊，守明哥啊，佢就因为佢好中意玩枪噶嘛，我仲记得佢喺 canteen 教过我噶，即系。 類似，因為佢成日都要玩嗰啲射擊噶嘛，佢話隻手應該點樣揸啊？隻手點樣扶住啊？ 隻手應該要咁樣扶住隻手呢度嘅， 因為 佢 有 個後助力 嘅。 係 啊，我教練尋日就個説法就話，因為個槍手槍後邊有個彎位嘅，個彎位其實就係你右手嘅腹後位冚落去，咁然後咁你包實曬支槍之後咧，咁你就會有三隻手指握住個槍柄。好啦，你三隻手指握住槍柄咧，你另外嘅左手 要咁樣包翻 拍埋嘅 時 候，啱啱就三手指咪有三個凹位嘅，就包落去就啱啱好啦，哦，正確動作。咁然後手微微曲 曲， 因為佢有個 反作力， 係啊， 有個 recoil， 即係嗰個 後助力，係啦，後助力。 咁然後就即係咁樣，然後理論上就唔好單邊瞄，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唔準啦。因為個原因係你左右眼嘅 視差 係啦，所以應該係同你個人係成一條直線咁， 哦， 樣向前。 即係嗱，我哋睇好多以前啲警匪片咧，即係一定係攬即係你阿媽哥嗰啲，媽哥唔使瞄噶嘛。乜哥嗰啲即係佢行出嚟已經白白咁樣搞掂㗎嘛， 啊，又係風林閣嗰場戲啦，係嘛， 係啦，兩隻手可以同時出槍咁樣㗎嘛， 咁所以因為手槍得十零發嘅啫，咁所以教練就俾我哋用一啲輕型少少嘅，又可以擺到三百零發， 三百零發 好快玩完㗎， 因為你一撳佢就已經白咁樣。 我哋教逐粒射嘅模式嘅，係啦，唔係教連射模式，咁但係都好快玩完嘅啫，即係係咁槍林彈丸，打。 喂，有咩好玩咧？即系我咧， 我想讲啦，真系投入玩嗰啲人咧，系好认真嘅。你哋系咪认真噶？ 我哋认真嘅，我哋 即系你有冇讲？有冇搞错啊？你唔死噶咁？ 我其实你好得。唔係，應該話喺嗰個環境你好難扮唔死嘅，因為你真係好明顯 feel 到痛，同埋人哋睇到嘅，係啊，好明顯地 feel 到痛。 因為咧，其實我想講翻我自己冇玩過嘅，但係咧，我以前做電視台嘅時候咧，就有一次就要拍一個宣傳短片，咁唔知點樣度下咧，就去打 war game 啦， 即 係 海狗院嗰個啊。 差唔多，真係海狗院嗰啲 location 嚟嘅，因為係喺室外嘅。咁咧嗰個地方，我已經唔記得咗喺邊度，大埔定唔知邊度。而家仲有冇我亦都唔知啦。咁佢係由一個地方咧，係有個好似湖咁樣嘅物體啦。然後你亦都可以咧，就係即係佢有隻艇喺度，啲人係可以上去。咁所以咧，嗰陣阿導演咧，佢係即係做咗好多嘢，例如係啲人好有型咁樣咧，喺隻艇嗰度咧，突然間行咁樣走出嚟，一個個咁樣攞住槍，係啦。咁跟住咧，咁因為有一啲。即有一啲嘅镜头咧，要有即系 movement 啊，即系嗰啲喐动要好真嘅咁。咁啊，导演咧就话：嗱，好啦，各位呢个即系揸枪玩嘅嗰啲朋友啊，嗰班专家，嗱咧，你哋就真玩啦咁样。咁我哋个镜头会跟住你哋，就冇你哋唔使理我哋噶啦咁。咁佢就玩头先嗰啲咧叫咩？荧光弹？唔系，即系打落去有颜色嗰啲啊？ 粉彩弹。 粉彩弹系啦。咁跟住你就見到有好多人咧就中咗，好似話唔知中咗兩槍就輸咁啊，類似係咁樣啦。咁你個身嗰度係可以顯示出嚟噶嘛？咁跟住咧，有啲人咧就真係中咗，但係咧嗰粒蛋佢又冇爆開喎。咁所以咧，即係大家知道啦，我知道我中咗你嘅，你亦都知道你中咗我嘅。咁系唔死喎，继续跑喎，跟住之后啲人咧就好认真，我搞错，你中咗几次噶，你唔死喎，咁嗰啲嚟噶，好得人惊噶。 我系啊，咁当然玩呢啲游戏，你都系贵乎大家即系公平地参与噶啦。 你有冇嬲啊？ 我冇嬲啊，我喂，咁我哋嗰 team 人全部都系哦，真系输咗就系输咗，就即系最我哋做得最多嘅动作就系两只手举高支枪，然后喺个场地嗌，我死咗啦，我死咗啦，唔好射我，唔好射我，咁就行翻出去个场地， 真系唔射噶啦， 真系唔射嘅，同埋你要做定呢啲。 以前细个你越举呢啲越俾人肥啊嘛， 因为你要做定呢啲动作去话俾人知你唔系参与入边，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射中又真系几痛嘅。 我哋以前细个点解会咁即系唔守规矩咧？因为我哋个支唔系叫做 BB 弹枪， 系 叫做黄豆枪。 哎呀，黄豆枪好痛噶都。 系啊，因为黄豆嚟噶嘛，你估少嘢啊？ 即系嗱，即系我哋唔知点解啊，即系自细咧。对于枪支咧，都系有一股莫名嘅兴趣嘅，即系譬如话嗰啲即系士多有一啲嗰啲细细把，有一碌咧去厕所泵射出嚟咧，接埋个墙嗰啲咧，你知唔知啊？ 我知， 你射中， 有吸盘噶， 但系嗰个吸盘又成日都吸唔到，咪跌翻落。 嗰啲你已经好想玩，咁细跟住就有一段日子咧，喺条街度就好兴去泳池射水枪，而家都有嘅，即系嗰啲就系 嗰啲水枪系越嚟越先进， 好 得人 惊啊！可以。 同埋佢可以更 系啊，好系啊，我啲女好玩得好开心噶。 上年咁上下之后就一路源源不绝咁样射。 系啦，咁跟住就大个就即系 唔知点解啦。譬如我哋嗰年代兴玩气枪啦，兴、即系孭罐嗰啲雪种嗰啲啊，即系嗰啲叫 gas 枪 啊 ，gas 系。 嗰有一段日子好兴噶， 要入气噶嘛 ，use 啊嘛，嗰支枪叫做轻机嚟噶嘛。但你唔知买嚟做乜嗱？其实咧，老实讲，你唔知买嚟做乜嘅。即系好似扮型咁样咯，对住块镜。 你有冇攞出街啊？你唔会孭住喺背脊 啊 嘛？ 俾人唔系啊？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孭出街，嗱、那、嗰个年代啊，其实都有危险嘅。即系如果譬如俾阿蛇查嗰阵咧，其实都闹教噶。 梗系啦，梗系啦。 但系又唔知买嚟做乜嘅，硬系觉得咧你有一两支旁身又好似。 我寻日有一刻系想买嘅，因为我见到有啲好大支嗰啲，我想摆喺屋企挂喺都好似几型。 一个啊？你的小朋友就是出世的 不是那他会 train 的小朋友喜欢枪械嘛 我知道所以我没有买到了你总在问你可比我你就藏在我身用电话声哭到颈背敏感你年年日日继续留下我知就像颈链乖乖跟我贴近，梦明明密云，宇宙为多我一人。给你精细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用。给你一定手掌，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手不等于要用啊用，不要用抱用到歇斯底里，做到人人乐用，这是承诺，你懂不懂？为何那段言蜜语印证你嘴巴有用？别以为长期陪着我会闭掉嘴。你美色有用，记住潜龙勿用，这样玄妙你懂不懂？你像财物要守秘密，你就藏在我心。一柄手枪，给你一把子弹，不等于要放进谁的包。给你一对手，便要给你用啊用，所以带你带你歇斯底里，誓要人人各用，有用无用，你懂不手掌，给你一把子弹。 人人 有首歌陈乐瑶系识嘅， 佢系陈景瑶啊。 咦，陈乐瑶系边个嚟噶？ 唔知 啊。哎呀，咪啦。 哎呀，年纪嚟啊，唔好意思啊，哎、真 系荃湾区都知道晒啦，真系。咁啊，翻翻嚟咧，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啊，手下留情 crossover 开心日报啊， 系啊， 咁啊，将会有边个上嚟啊？ 有阿 Ada 啊， 系啊，有杜文慧啊，咁啊，我哋成日都听到杜文慧把声啊，咁但系佢嘅成个成长背景系点样样啦？包括埋啊，佢点样遇上阿夫君咧？佢都系讲得好详细噶， 系咪走唔甩嘅？一定要讲噶。 系，转头翻嚟有杜文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同意下调新冠疫苗接种年龄到六个月大。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会后话，委员会一致同意两款疫苗安全同有效。科兴疫苗可以沿用成年人的剂量，但是伏必泰疫苗要有婴儿版本，即是成年人版本的十分一剂量。如果买不到，就要稀释大人版本，并抽取十分一剂量，具有一定挑战和难度。刘宇龙认为政府部门会努力同藥廠洽商購買，如果短時間做不到，希望當局嘗試在技術層面克服挑戰，但家長有選擇是好事，結果會比更多人打針，以預防重症和死亡風險，未來會耐心解說利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将会在11月复办。体育专员杨德强说，不同队伍的运动员登机来港前和抵港之后在机场都要接受检测。如果拿到阴性证明，他们会获安排专车到一间检疫酒店，和一般旅客要入住酒店七日的安排不同。运动员会每日接受核酸检测，持阴性结果之后可以点对点方式外出训练或者比赛。杨德强在本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话，这类运动员来港是为比赛，而不是走入社区，形容有关安排是在安全和可控环境下进行，运动员不会同酒店以外人士又或者球场内的观众接触。本港經濟連續兩個季度收縮，第二季度初值按年實質下跌 1.4%， 因對外貿易表現疲弱，但按季就反彈 0.9%。政府發言人說，本港經濟在第二季改善，但程度較預期少。近期確診數字回升和金融狀況收緊，影響季度後期復甦趨勢。有学者估计，本港第三季出口数字将反弹，第三和第四季度的经济都有望增长 4%， 全年计可能增长 1%， 相信当局稍后会下调全年经济预测。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代表团抵达访问亚洲的首站新加坡，与总统哈利马和总理李显龙会面。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李显龙和佩洛西会面的时候呼吁对方为美中建立稳定关系而努力，又强调稳定的美中关系对区域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当地传媒刊登佩洛西分别和哈里马和李显龙会面的相。除了新加坡，佩洛西今次的亚洲之行亦都会到访马来西亚、南韩和日本。外界仍然关注他会不会在已经公布的行程中额外增加台湾。中方再次正告美方，解放军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反制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方天兴的爸爸当年同现任基地主任杜洪兵是救助局的同事，但是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之中牺牲。方天兴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亦都成为了飞行救助队的机长，和老船长出身的杜洪兵进行各项惊心动魄的抢险救援任务。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二十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正所谓，期望每天都天晴多好，期望每朝都有开心日报。 手下留情 crossover 开心日报，陪你晚晚发放正能量。有请 Ada 杜文慧。 每朝早总有开心日报。 好，梁丽勤， 系 今日咧，我哋呢个节目咧称之为啊开心流程啊， 冇错冇错，系啦嘅嗱，开心流程就有个嘅流程系点啊咧？首先咧就系点样开心法？ 每朝 唔系，其实点开心法咧就是、一开始咧就舐咗个老公先，跟住个流程咧就是、再舐埋个老婆翻嚟， 耶，圆满啊！ 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开心日报嘅杜文慧 Ada。 多謝 Ada 咧，嗱，冇介意我哋講呢番説話，你一定係喺我哋呢一個行業，我哋嘅前輩嚟嘅。 可能係， 肯定係啊。 你幾多歲入行啊？ 我九七年入行 咯。拜拜。 係啦，你早過我哋好多應該。 其實咁嘅，我之前咧就係入咗嚟香港電台做暑期工嘅。係 。 咁我就冇節目做㗎，留意翻下，我係就負責影印啊、執垃圾啊。 我即係 intern 嗰個年代咯喎，係嘛？ 我又唔算得係 intern， 我個心就諗住咧係做暑期工嘅心嘅。咁但係後來咧，我就繼續做落去啦。咁我之前係冇做節目嘅，咁跟住咧，我正式開始真係入咗二台做節目咧，就係九六年咯。我之前就做文化組嘅， 係 即係 叫文教，係叫文 化。 因為我哋嗰個年代文化同教育係分開兩個 unit 嚟，咁我就喺文化組嗰度咧就係做 PA 咯。咁跟住後來咧，我就正式就俾二台攬咗入去嘅時候咧，我就做 DJ 咯。咁可能都係九六年，其實差唔多。但我梗係大過你啦。我睇見你咁年青，我就知道。 其實唔係㗎，其實你睇同我年紀係成正比 的。誒，大家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今日咧好難得咧，就係有一個叫做《開心日報》crossover 手下留情， 冇錯。 我哋有冇做過節目㗎？咁耐 冇。 即係上次咧，我記得我有一次走入去《開心日報》玩， 咁啊有啦。係 咪同你一齊㗎？ 有咁， 好似係同埋阿桂柳一齊玩咗一次嘅。 佢就問我嘅，我就記得我自己係冇嘅，但係我有冇試過電話打入去講咧？我又 好似你好似冇啊！ 我冇，好似冇去過，我直情係冇去過現場嘅。但係電話有冇我就唔記得啦。 今次 我真的不記得了，我印象中阿彪都上過嚟呢個節目噶嘛？ 阿彪上過嚟，阿彪爺有啊，我揾佢上嚟玩噶， 係咪啊？係 啊，星期四 放假， 我唔知道你嗰陣係咪放緊假啦。總之係星期四上嚟玩。 咁唔好理啦，總之我哋今日咧就即係邀請到 Ada 上嚟啦。平時大家喺呢個時間咧就比較少聽到你嘅聲音啦，咁大家朝頭早聽到啦。通常呢個時間你做緊咩 㗎？喂，我以前做兒童，我就係做呢啲時間㗎，即係我好多時都係做黃昏㗎，六至八啊。七至九啊，我就係做呢啲時間嘅音樂節目㗎。咁我一路都係咁講，我係屬於夜晚節目嘅人嚟 嘅。即 係 人間定格， 人間定格嗰陣時都係夜晚㗎，一至五嘅好似係六至八。 系 有一段時間就七至九咁樣咯，咁我永恆都係喺呢啲時間嗰度即係生存嘅。咁但係後來我離開咗電台少少時間，一段短嘅時間，咁跟住翻翻嚟我就做開心日報，我好開心啊，因為嗰個時間係 fit 曬我湊仔嘅。 係啊， 嗰個時間係即係送咗個仔翻學啦，我仲踏踏條條翻工啦，跟住就放咗工我就仲可以。 做好多嘢，然之後去接佢放學，所以係好 fit 噶嗰個時 間。你聽唔聽到我而家養幾 瘦？係啊係啊， 我好耐冇翻屋企食飯。 係啊，你可以同佢食飯，又可以即係照顧佢，又可以陪佢，好好啊！呢個時間，即係所以我好開心啊，做開心一步。 係，我仲諗住話不如調一調啊，嗱我 咁又唔好，唔好， 好快啊！ 流程需要你。 同埋咧，你講開講話呢個即係黃昏嘅 music show 嘅時間咧、嗯，其實咧喺我細個即係啱啱入行嗰陣咧，呢個係我一個夢寐以求。 呢個係一個黃金時間嚟㗎，係、哦、 啊，即係 driving time 啊， 千祈唔好咁講啊！我從來都冇做過 prime time 嘅節目嘅。嗱，即係所謂我哋嗰個年代嘅 prime time 咧，就係朝頭早啦，咁、然後就可能風 show 快活人嗰啲時段啦，咁、跟住就去到夜晚啦，就講十一點。 啊！打後嗰 個就叫做 prime time 咯、 哦，哦，即係嗰陣把歌談心嘅年代啊， 或者係有個 Chris 啊， 係啊係啊係啊， 海琪的天空 啊，夜傾情啊嗰啲 時間。 哦，但係我又唔知點解，即係譬如我自己中意揸車啦，我覺得黃昏聽完 music show 咧係好寫意嘅。 你知唔知點解我哋嗰陣時唔會係 prime time 啊？就係、因為咧好多時呢啲時段都係睇電視㗎。 哦， 即係嗰啲劇嘅播劇、黃金時段播劇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要同嗰啲劇去鬥咧，就比較難啲嘅。即係我講我以前嗰個年代，咁、所以我哋嗰啲時段通常都係播下歌啦，希望啲人揸車啊，或者真係開緊 OT 嘅人聽啊咁樣。 但係咧，我記得即係如果 back to 翻我哋讀書嗰個年代咧，亂噏嘅當冇任何嘅課外活動，三點鐘放學，四點鐘到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就會開始聽收音機啦。咁、一路打到落去黄昏嗰啲时间，听完啦，跟住就开饭食，所以嗰堆时间对我嚟讲咧，反而系我嘅黄金时间咯。 系、我都系，我听到七点到啦。 系啦，大概嗰啲咯。 咁啊，跟住食饭啦，食完饭就 夜晚黑又再听 电视机先啦，系啊。咁跟住就 系嘛嗱，食完饭都系电视机。 翻跟住就翻翻去十点十一点就开始听下蛋糕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样。 系 咁就即系七至十嗰段时间咧，即系我哋而家做紧呢段时间。 系啊，唉，好难打。 以前都是在這個時段默默耕耘的咁我有一段時間是放棄了的啦就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啦譬如我喜歡唱歌我就會找些人來唱歌 是啊我記得這些 是啊我喜歡播音樂劇的歌我就播音樂劇的歌咯那時有一段時間譬如叫極品音樂室這樣我們就會真的播一些平時人們不會播的東西可能一晚是 musical 的歌一晚是不知道 jazz 或者什麼我們就是找一些特別的東西來做啦你以期你都是打唔過噶啦，咁於是就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咁有一段時間好開心噶，即係揾啲人翻嚟唱歌咧、我哋係點嘅咧？我哋嘅賣點咧，我哋係唔夾嘅，即係我哋唔知道自己唱乜，我哋甚至乎試過冇聽過一首歌都唱。因為點解咧？嗰啲 band 又唔識，我哋又唔識，咁點啊？你攞個歌詞嚟 jam 啦，咁樣我哋就係亂嚟嘅。咁我哋成日個信念就係話，如果我要聽一首歌夾到好靚或者好似唱片咁，咁唔使聽我哋啦，我哋就係要中意啲即興嘅。咁啊，咁於是我哋玩好多即興嘅嘢噶。 我最向往是日痴夜纏情人身邊，為熱戀生活並不在乎人生膚淺。我最愛的是盡握大權，立地頂天，時時要領先。怎么可以回顾心愿？你若投入就有我支持，即使至愿我们难一致，但理想再不相似，亦可一人一种无知，接近盲目地对你支持，多么幼稚任性也可以。若你想，你尽管试，想爱谁，想怎么处事，你介意？ 喺邊個錄音室？即係邊個直播室啊？ 都好似喺呢度。 哦，即係我哋呢個呢個，我先做到噶嘛。其實就喺直播室裏面係做唔到噶嘛。 我哋嗰陣時都 full band 㗎，我哋有個 drum pad， 即係有鼓、有 bass、有吉他、有琴咯。咁就用電台個琴咁樣。咁我哋好多時咧未必有嘉賓嘅，咁我哋就淨係我同羅敏莊就唱噶啦，唱兩個鐘頭咁。有陣時啲聽眾會打嚟點唱嘅，我想聽咩歌，咁我哋又唱咁樣，所以好開心。 即係呢啲先係第一代嘅。 我哋唔係第一代 busking 啊，喺電台入邊嘅 busking。 哦，咁啊，我哋呢一類節目咧，其實我哋唔算係第一代嘅。譬如我早過我哋 Albert， 其實之前都早過我哋。 即係已經玩緊呢一個， 好似係已經玩緊㗎啦。咁啊，日月星辰嘅音樂夜啦，可能你哋未出世啊嘛。日月星辰嗰陣時咧，阿洪朝峰咧就一個星期有一日咧，又係咁樣唱歌嘅。嚇，咁所以我哋係之後㗎啦。 系， 畢竟我都係年輕佢哋少少，頭先講過都年輕少少咁樣啦。 但係其實咧，你聽翻，你諗翻，喂，整杯闊噴柱啊，又或者係整個檸樂啊，咁樣坐喺度自己對住部收音機咧，你覺得你自己好似喺個 lounge 裡面聽緊歌咁嘅。 其實啲感覺係啊，係不過我哋嗰陣時好中意玩啲特別啲嘅嘢，譬如我哋會用blues 嘅版本去玩楚留香啊，我哋會快歌我哋慢玩啊，慢歌我哋快玩咁樣，即係我哋好。中意玩呢啲你係只係聽到我哋有咁嘅 version 嘅啫，你喺唱片鋪喺收音機聽唔到嘅，咁係好亂嚟嘅，但係就開心咯，即係俾人哋感覺好開心嘅。 果然係 APA 嘅同學仔啊！ 有冇 keep 翻啲錄音啊？當年嗰啲 有啊，有幾個有我哋錄咗，然後我得咗落 CD 咯。譬如阿 Eason 上嚟唱歌嗰兩個鐘咧，真係好好笑噶。大家好 free 嘅，咁佢又唱得好好啦。佢係點咧？譬如擺本歌書喺度。佢噗揭開邊頁就唱邊首歌， 即係嗰啲勁歌金曲嗰啲啊嘛， 係啊， 咁你記唔記得 Eason 嗰陣唱咗咩歌啊？ 哇，佢唱好多歌，中英文歌咩歌都有唱。咁然後咧，佢就見到我哋有啲樂器喺度，咁佢就行埋個鼓度打下，攞個吉他又玩下咁，即係大家好 free 咁過咗兩個鐘頭咯。係好好笑，唱唱下又唱 opera， 好好笑嘅， 佢完全得。 係啊，嗰陣時係好好玩嘅，我又嗰陣時好後生咧，即係咩都敢死嘅，即係又冇人會走過嚟話你唔好再唱啦，咁就咪有冇？咁我哋就都做咗好多幾年咯，做咗幾年， 同埋有成隊 band 俾你喎。 係咯，嗰啲全部都係朋友嚟嘅，即係好 friend 嘅朋友，唔係真係揾隊樂隊嚟，而係嗰啲係真係全部都係好朋友嚟嘅。咁識咗好多年咯，只可能講。咁我哋係好開心，好珍惜嗰段時間。同埋咧，有啲聽眾就對我哋好好嘅，譬如有啲聽眾成日聽人間定格啦，有位的士哥哥。佢每一次咧都喺門口等我哋，即係車我哋去食飯，因為佢知道我哋做完節目成隊 band 一齊會去食飯，次次都話唔使錢啦，唔使錢啦咁樣，好好嘅嗰個司機哥哥。不過而家可能冇揸車啦。 係，如果嗰位司機哥哥聽緊嘅話咧，你去開心日報同阿 Ada 打個招呼。 佢係 Lam 哥 ，Lam 哥 ，Lam 哥， 睇下會唔會撞翻阿 Lam 哥先？你同你問下 Ada 揾你啊。 咁冇啦。 我想問 Ada， 你仲有冇鋪癮？嗱，先唔好講時間先，唔係做節目。 做咩节目啊？ 音乐节目。 我其实我而家反而觉得我音乐节目做得太耐啦。我反而我觉得我而家做 talk show 啊，或者做一啲资讯多少少嘅嘢咧，我系有兴趣过，即系纯粹做音乐节目。 系 吓，咁但系咧有阵时我都寄养嘅，即系开心日报无端端又夹个歌啊，夹个 time pick 啊，咁你唔好理我啦。咁我又会中意去即系做一啲以前做过嘅 technical 啲嘅嘢咯。咁但系你话啊，纯粹一个音乐节目或者好似阿子成啊，或者佢哋。真係做一個純音樂節目，其實我真係做好多，所以你問我，我又未必會真係咁大癮去做咯。 你係咪諗住即係俾翻一粒鐘啊 Ada， 咁我哋可以放下假？ 當然可以啦。無人歡迎 Ada， 係啊，你可以我哋就耍流程好啲嘅。 Ada 反應係唔好啩， 由朝做到晚係好咩嘅喎？ 但係我相信有好多聽眾可能都仲係好 miss 嗰啲時間，因為聽眾好得意嘅，佢哋諗嗰啲嘢，可能係即係嗰一刻。當時嗰個 moment 令到佢哋覺得好開心，佢哋就會永遠留住呢一種印象。 係有陣時都會聽啲聽眾提起人間定格嘅，即係你哋哇，我以前成日聽你哋唱歌啊咁樣，即係節目或者人就係咁噶啦。當佢冇咗嗰陣時咧，佢好似好多人話俾你聽，嗰陣時成日聽，但係我哋做緊嗰陣時咧。你又唔見得話係真係好 好多人擁 受咁樣型啊，或者係哇 top 幾嘅節目，嗰陣時又冇喎。我哋做嗰陣時咧，我哋成日都覺得冇人聽嘅，我哋自己玩嘅啫咁。咁但係到個節目真係冇咗咧，就不停有人話俾你聽，我嗰陣時有聽你做節目咁樣。係咯，就係咁唏噓咯，人生。 人生 係。唔緊要，大家聽開心開心日報啦嚇。 係啊。 一如以往，我哋招呼嘉賓嘅方法好簡單，佢夫君都俾我哋招呼過。 冇錯冇錯， 就係一個起底嘅行動啦。咁啊 ，Ada 即係杜文偉呢三個字，大家應該喺香港電台聽咗好多年啦。咁但係即係細個嘅日子係點樣嘅咧 ？Ada 係邊一區街坊嚟嘅？ 嗱，我咧跑馬地長大嘅，我喺養和醫院出世，咁咧喺有一度叫成和道啊，跑馬地升平樓嘅九樓。我好記得，好得人驚。我有時發夢都會夢見翻自己以前嘅故居嘅。 哎呀，我都係啊！ 你都係咪啊？ 我成日都有呢個發夢㗎。 嗰陣時咧，我嗰間屋咧係好大嘅，咁係大到咧，我阿媽咧將一間房係會租俾一啲人嘅。 係、哦、啊，以前嗰年代係會有呢啲嘅土屋主咁樣㗎嘛。 冇錯啦，咁嗰陣時有個叔叔咧，叫松叔，我記得，咁、佢就租咗我哋一間房嘅。咁咧佢個門口咧就裝曬啲欄，點解咧？因為我哋嗰陣時好細個，成日爬入去間房。咁所以佢就裝曬啲欄咧，好似啲烏狗嗰啲咧，就攔實我哋咁樣嘅。咁但係嗰個叔叔就係、我感覺係好好人嘅，又係咁樣。咁就喺升平樓啦。咁跟住後屘咧就搬去毓秀街，即係跑馬地毓秀街毓秀大廈嘅23樓，即係差唔多係頂樓。咁又係嗰段時間又喺跑馬地讀書啦，喺嗰度住啦。跑馬地係我最中意嘅地方嚟啊！即係我到而家咧。係好唔方便㗎，即係去邊度 行？ 唔 入去㗎嘛，因為係。 係，但係咧，我真係好中意跑馬地，即係佢裏邊有啲咩食肆啊、街市，連街市賣蛋個哥哥咧，我而家都仲記得佢嘅樣 子。哦，咁犀利啊！ 係啊，嗰陣時喺頭先我哋都睇，而家冇咗有一間食粥粉嘅地方咧，嗰度對住一條斜路係一個街市嚟嘅。 冇錯。 咁佢就有啲賣咩都有得賣，咁其中有個賣蛋嘅哥哥咧係同我哋屋企好熟嘅，係咯，好懷念咯，以前跑馬地，譬如。大排檔啦，大排檔冇得傾啊！佢啲腸粉啊，啲碎藕粥咧，我老豆嗰陣時都會攞住個烹去買嘅，即係當宵夜咁樣去買。有一條叫馬路啦，即係唔係你哋諗嘅馬路， 啲行馬嘅路，係馬行嘅， 係啦。咁佢就鋪咗塊膠咁樣， 冇錯冇錯。 咁 就有個馬房上落去馬場， 係啦上落馬場。咁我哋成日要行過嗰度，經過嗰度啦。咁嗰陣時電車總站，跑馬地嘅電車總站有好多機鋪噶， 係 打機嘅地方。 阿拉丁 咁樣， 叫做阿拉丁嗰間嘢， 先叫阿拉丁係。咁然後咧，有間叫馬達餐廳，就而家冇咗啦。我好中意馬達餐廳，個肉醉翻係好好食嘅。 我哋其實咧，應該咧係有同阿彪叔去食過馬達餐廳。 係咩？ 係 邊個彪叔啊？ 即係董彪叔 係 啊。是有的，因為咧， 我 記得 都有嗎？ 你有去過的，因為咧，阿彪叔咧就好中意去馬達餐廳， 我都好中意。 第一啦，咁第二咧，其實阿彪叔都係對嗰間餐廳咧係 情有獨鍾 嘅，係推崇備至嘅， 係 啊。 我哋細個嗰陣時係好好食嘅，覺得。即係裏面有好多叔叔招呼你，有啲叔叔都大年紀 都傳統嘅係啦。 咁我哋好中意去馬達食嘢嘅，即係啲嘢又好食啦，又好有大家好有親切感咁樣咯。 啊，果然係跑馬地個馬字真係走唔甩嘅。 係，咁佢馬達大家明啦，佢啱曬嘅馬迷啊嘛。 係而家冇咗啦， 冇咗啦。咁同埋跑馬地咧就有一份好獨特嘅社區嘅親切感嘅，即係譬如佢有好多鋪頭可以開好多年，譬如有啲藥房啊，有一間飲咖啡而家仲有啦。喺逸飲街嗰間長 X 茶餐廳啦， 係啲茶餐廳係啊，都好 都開咗好多年啦。咁啊，有嗰啲文具鋪啊，或者一啲個別嘅食肆啊， 都你講嗰啲其實每一區都有嘅。只不過我哋喺嗰度長大，我哋就會 特別深印象、 深印象同埋掛住咯。但係而家已經唔同曬啦，跑馬地。不過我都仲有翻去，因為我母校喺嗰度嘛。我之前啱啱就母校頒嗰啲畢業證書俾嗰啲小六嘅學生，咁啊揾咗去翻去演講同埋頒證書啊。咁好開心翻去母校，咁啊行咗個圈之餘，我又行咗個圈跑馬地咁樣咯。 這夜又在夢醒經過，歲月悠然流逝，悄然。想起与你细说旧梦，感叹着世事如棋。这夜多么的想你，再揭着从前赠我的笔记。星空远看，回望极远旧事，感觉仿似是一出出戏。哦，温馨的主角是你。伤心的主角是我，此刻想起你，愿再挽手一起。无奈你早经飘远地，仍然是多么喜欢你。这刻可否想我， 这夜又在梦醒惊觉，岁月悠然流逝，悄然不知。想起与你细说旧梦，感叹着世事如棋。哦哦，温馨的主角是你我，伤心的主角是我。哦，此刻想起你，愿再挽手一起。无奈你早经飘远地，仍然是多么喜欢你。这刻可否想我？岁月在燃烧，此刻想你。 講到呢個馬達餐廳咧，咁啊喺網上面咧，其實都有好多討論嘅，因為其實都結束咗，結束咗咁起碼十年嘅，我記得係起碼十年以上噶啦。咁我印象當中係食啲咩嘅咧，就應該係嗰啲星洲炒米啊、咖喱雞啊、芥音多嗰啲 friend 嚟嘅，係啦，咁啊。咁啊喺网上边咧就揾到一张咧当年嘅开幕致庆嘅广告，应该系嘛？ 好啦，大家听住咯，本餐厅仅定于1971年12月18日星期六上午十时开幕。 是。 次日上午十时至到正午十二时咧，就系特备酒会招待。 哇，劲啊！ 各界嘉宾敬请，仲有咩啊？同业先进，各界人士旧与新知，泽林指导。 如果睇咗呢个广告咧，自己行去，喂，恭喜晒喎！喂， 咦，唔系呢个唔识读喎，唔系个泽字，我放大咗先见到，唔系个泽字， 唔识读 喎， 呢个系呢个系 咩林？ 系喷射个喷字，冇咗个口字边。 我以为系个泽字，放大咗先见到另一样嘢。 咪陈景瑶啊？ 陈景瑶点读？唔识读。哎呀，陳景 陽，咁啊，陳樂瑤啦，我哋近啲， 我哋陣間查字典啊嘛，叫阿陳樂瑤查字典啦。 好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有 Ada 嘅訪問啊。 糖嘅基礎上減少15%。歐洲理事會早前解釋，減少天然氣需求係為咗喺冬季來臨前節省成本，同時為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可能中斷作好準備。为削减天然气用量，不少欧洲国家近期纷纷宣布重开煤电厂，或者采取支持煤电的措施。不过根据之前欧盟达成的对俄第五轮制裁协议，欧盟将会在今个月起停止购买、进口或者转运产自俄罗斯或者从俄罗斯出口的煤炭和其他固体化学燃料。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7号全民运动日，大家一起出身汗，享受做运动的乐趣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我们一起揭。 我是广东广西的黄仲远。人类大命运的作者哈拉瑞在书中展现不单止是人类的历史，还揭露了人类的欲望森林。从智人到神人，当人类自封为神，也许就是人类自寻短见的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揭。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 expression， 就系咧，我哋一次过 一口气去完成一件事呢，我哋通常呢就係用叫做 in one sitting or in one go。 in one go go 就 go 啦， ok sitting sitting。 咁通常譬如我话一口气食完成个餐，有一碗好大嘅面，咁我哋可以话 finished all the food in one sitting or finish the book in one sitting， 就係呢一次过一口气冇休息冇停止嘅情况，冇停过嘅情况呢，读完一本书。咁俾多个例子大家啦，譬如过多一两个月就中秋啦，你可以就话呢 I can finish a whole box of mooncakes in one sitting， 我可以一次过就已经食晒成盒月饼啦，咁样咁呢就 in one sitting。 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温馨的主角是你，伤心的主角是我。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人间定格杜文蔚。 无奈你早经飘远地，仍然是多么喜欢你，这刻可否想我，不知不觉需再燃烧，此刻想你，这晚我又想你， 剛才呢我們在開麥之前呢，我就找 Ada 去求證一件事，因為呢小弟呢就曾經呢在跑馬地一間已經消失了的幼稚園那裡讀過，我想一兩個月到呢，就叫立本， 是 立本現在沒有了，沒 有了很久了， 就是在現在電車總站對面，以前呢其實那裡還有個油站的，油站的前少少呢就有間幼稚園，現在應該變成兒童遊樂場還是不知道電車叔叔休息的地方來的。我就問 Ada， 你記得有一間叫立本幼稚園， 我正正在那裡畢業的， 是 的，我很記得我媽呢，我試過在那裡喊，我媽拿支奶進來，是當眾地喂我吃奶，這樣抱著我吃奶，即是我很記得細個那時候在立本，即是自己是真的最小的回憶咯，那時候就那裡是很窄樓梯走上去的、 哦， 你記唔記得？ 我唔記得，我就係、 是、行一條好窄嘅樓梯咁樣行上去翻學咯。 哦，因為我就係想揾翻嗰個回憶，我完全冇印象係點嘅。但係我媽話過俾我知，你以前讀過立本㗎、 哦， 不過佢後來結束咗，你就要轉去第二間學校啦。 我以為冇人會同我講起立本呢件事，呢一生人佢係其實我係、 哦。你就喺嗰度，哎呀，咁你係我嘅 師姐、 學者。 我屋企四姊妹啊嘛、嗯，我哋四個都喺嗰度讀嘅。 哦， 即係通常啲家姐啊，讀完之後一路輪住都係全部都喺度讀。咁、嗯、我四個姊妹同埋我哋四個都係喺聖坡 Secondary School 畢業嘅。 係、 嗯。咁、所以有陣時啲老師見到我又嗌咗我家姐嘅名，咁樣撈到亂曬啊咁樣。咁我哋好中意跑馬地嘅，即係因為我哋讀書又喺嗰度啊，成長又喺嗰度，咁跑馬地又有好多回憶咯。譬如嗰間好靚好貴嗰間餐廳，有個大太陽， 太陽 餐廳， 傳説中梁朝偉成日去噶啦， 同埋張新聞同埋許志安啦，係 張新聞許志安就冇撞過，但係阿朝偉我真係撞過， 真係撞過， 我真係撞過。不過我冇打擾佢，你知啊啲 fans 冇嚟走埋，應該上我冇嘅，即係老遠望都係好開心嗰啲。咁細個咧係唔會夠膽行近嘅， 冇錯， 我大個咗都唔夠膽行近。 永远你装都唔敢装， 系啊， 唔系神神秘，而系你知道佢好贵， 系啊， 你系冇办法只可以入到去食一餐饭，亦都唔好讲你想入去食一餐饭，因为爸爸妈妈系唔会带你入去食一餐饭。咁咧，我哋就行过嘅时候咧，每日放学都要行过咧，我哋就好期待有人出嚟咯，因为佢嗰道门开，我哋就可以入去。里边系点样嘅咧？哇，即刻就装啦咁样。咁去到我大个咗，咁梗系有入过去啦。 哎呀，你又好啦，我未去过，我都唔敢去。 你唔实践呢件事，你而家名成利就， 你個太陽太殘眼啦，因為 Ada， 你要點都 afford 到食到一餐， 要鼓起一個勇氣啊！我唔知 你自己配唔起啊！你 係咧，我覺得 係啊，唔會㗎，其實冇㗎。 你大約咩年代去過㗎？ 哇！咁嗰廿幾歲出嚟做嘢賺到錢就去啦。 哦，我而家都仲係未鼓起勇氣行。 我哋咪有一套好啲說服到自己 嘅衫 嘅。 留意翻以前咧係有衣著嘅限制嘅， 係 而家冇㗎啦。 因為咧嗰啲勁。 的餐廳又好咩都好啦，以前的香港佢都會有個牌喺前面寫住咩衣冠不整恕不招待嗰啲咧，我哋可能入咗腦，唔係而家都你要好啲先入到去。 而家鬆咗好多嘅，咁我咁嘅款都入到去嘅，即係我都唔會成日著裙啦。 以前可能譬如牛仔褲就唔入去啦， 失咗領衫啊， 係啦。 反而我去過邊一間咧，大個咗即係叫做出嚟做嘢之後咧，我就有去過爸爸細個帶過去嘅松竹樓，就喺外邊黃泥涌道嘅。咁啊喺麗倫中心對面，而家都冇咗㗎。 我哋以前成日去食飯㗎， 係啊， 成日都去松竹樓食飯。 松竹樓係都係一件經典嚟， 都係集體回憶， 都 係 經典嚟㗎嘛。有啲咩好食我就唔好記得啦。 哦，咩嫩雞煨麵咯，松竹樓嫩雞煨麵都係嗰啲啦，係啊。咁但係佢就唔係真係跑馬地，佢行到出去，係 出咗少少， 叫做銅鑼灣嗰邊㗎。 係咁，阿媽仲喺嗰啲鞋鋪嗰度咧，嗰度好多鞋鋪啊嘛，燈飾鋪。 有一間係我舅父開嘅， 邊間咧？因為好多 而家冇啦。細嗰陣時，嗰度有一間係我舅父開嘅，威啊你好威！咁我哋嗰陣時咧，因為我住跑馬地噶嘛，所以一放學咧，啲同學向銅鑼灣嗰邊行咧，我係要 another way 行跑馬地嗰邊。我每一次都覺得咧，好唔啊，人人都咁樣出去跑馬地，佢哋可能順便又會去食嘢啊，去玩啊，係啦，去買嘢噶啦。但係我就次次冇份咯，我又要向嗰邊行咯，即係。唔可以同啲同學一齊行出去搭車咯，因為我係行翻入去跑馬地咯。 但係咧，你講開阿舅父嗰啲鋪頭咧，嗰啲鞋鋪咧，我真係覺得幾好，因為咧，佢哋係有埋幫你修補鞋嘅呢個服務㗎。我見到咧，同埋佢啲鞋咧。其實唔係好貴嘅， 唔貴， 係唔係好貴？但係大家嘅印象當中，哇！喺跑馬地喎，黃泥涌道喎，喂，嗰啲地方一定係非富則貴啦。咁但係我真係試過咧，逐間入去睇咧 ，OK 嘅，其實啲鞋係 OK 嘅。 其實講到跑馬地，大家要覺得哇，有錢人住，其實咧唔並不是㗎，即係我哋嗰陣時都係普通家庭嚟嘅，咁都係咁樣長大咯。我哋都唔係咩特別家庭，咁其實跑馬地有好多都係草根嘅， 用包袱 喺附近嗰扎即係。你嗰啲橫街仔啊，實有啲 building， 我哋有好多同學都係住喺嗰度嘅，即係唔係一定係盡是有錢人嘅。南塘道高啲嗰啲就真係有錢人， 冇錯啦，好多明星噶嘛嗰頭， 嗰度係 咩紀念坊啊上面嗰啲咧， 嗰啲都係只係望上去咯， 係 啊。 想起故乡处苦干的花。 至少爱，每日下都透于天籁。爸爸妈妈，我知我所欠的债，我总会归到这街。梦里又再遇见故乡里的街，老爹两手指。 首先就唔该晒 Ada， 听晚咧就继续有 Ada 嘅访问啦，亦都。系啦，讲到佢喺即系港台生活嘅日子系点样样啊？ 系 咁啊，真系多谢 Ada 啦，因为佢讲到即系马达餐厅呢件事啊， 系啊， 令到我哋啊长知识啊， 一石激起千重浪。 冇错啦，咁由于咧，头先我哋啱啱就将咧即系阿梁丽勤就朗读咗一篇咧，就系1971年啊马达餐厅开幕嘅一个小广告。 系啦， 咁我哋而家一铺咗上去手流程嘅 Facebook 嘅专页嗰度 啦。咁而读读下嘅时候，发现咦， 全部都唔 识 嘅。嗱，我想 讲 真，即系中文咧，真系 博 大 精 深 啊，真系。 嗱呢个。简即系我谂一百字都冇嘅一个即系简介一个小广告咧，好多字我哋都唔识。嗱，我哋再读一次，佢分别就本餐厅仅占于嗱，仅占于已经唔识用啦。我哋边人即系仅于嘅啫。咁啊，几多年几月几日开幕啦？是日上午10点至到正午12时咧，就特备酒会招待各界嘉宾敬请。好啦，跟住开始深啦，全部都系四只字嚟嘅。嗱，同业先进识啦。各界人士， 但我哋唔识用同业先进啊嘛， 都唔识 啊， 真系 系啦。 各界人士咧，嗱，隔篱嗰四只应该识嘅，各界人士都晓嘅， 系 旧与新知都晓嘅。好啦，跟住头先咧，梁丽勤又读咗 诶，扎林子道， 唔知点，唔知咩林子道， 跟住就即刻走去查字典啦， 系啦， 就出现咗五个发音， 系 就系、是、大家听住啦，系宾宾粉粉鼻， 系啦， 系啦， 咁正确读音系咩啊？ 根据阿一哥所讲啊， 应该系鼻林，输得喂读得最多嘅一哥，输读得最多嘅一哥， 鼻林指导啊， 鼻啊， 吓个鼻字点解咧？ 因为咧，其实喺嗰个宾宾粉粉鼻嗰堆嘢嗰度咧，咁佢每一个咧都会大概有一个例句摆咗出嚟， 系 咁咧喺个鼻字嗰一格咧，佢系写住。鼻林嘅 系个鼻字咧，再讲一次就系咧，即系喷口喷口水个喷字就唔要个口字， 或者愤怒个愤字唔要住身边啦， 系啦，就叫鼻林指导， 系啦系啦， 咁啊 应该 系即系林指导啦， 系啦， 好啦，原来 形容如果单解呢只字嘅话咧，就系、是、形容华丽 哦， 光洁。 系 系啦，咁如果加埋个林字就系指贵宾驾临啊。 哦， 贵宾驾临就指导啦。 系啦，好啦，跟住另外，原来隔篱仲有啲深嘢噶。 系啊，所以首先避开唔读啊。 跟住咧就系喝姓荣直嗱，首先讲嗰个喝字系咩？即系口喝个喝，唔 要 个 口字， 口字或者唔要个山饮水啦吓，嗰个喝字。跟住咧就姓就姓你嘅姓啦，荣就光荣嘅荣啦，直就系 直贯直口 系 啦。 好啦，四个字摆埋，咩叫喝姓荣直咧？啊，咁根据啊，一啲坊间嘅一啲啊，即系中文好叻嘅人咧，就话咧，喝姓呢两个字点解咧？即系用啊，即系等于咧，就系未话咩不胜感激嘅， 系 就系不胜感激咁嘅意思嘅。咁啊，荣直咧就系好光荣啊，即系嘅意思，即系话咧，能够得到你嘅光临咧，就真系实在系我哋嘅光荣啦。咁嘅意思啦，直系即系好盛惠啊，好多谢咁嘅意思嘅。所以喝姓荣直就话咧，如果你能够嚟到即系咩，你嗰个咩林子道话， 碧 林 碧林子道， 咁我哋咧就大感光荣啦，好啦，跟住仲括住 喝姓荣直真系碧咩啊？ 碧林子道就真系喝姓荣直啦，再括住 真系唔明啊， 仲有四粒字， 就系 恕简不周。 系啦， 簡咧就係請簡嘅簡，即係以前咧我哋派貼咧，即係紅色信封，即係 利是誒唔係利是，係 信 封啦。 佢有個簡字嘅，即係 請簡嘅簡， 好似個冬字，但係入邊係兩點嚟嘅。 係啦， 好啦，咁啊恕簡不周啊，一哥最初點解咧？以為 我一開始以為係著得。太簡陋嘅話，唔會招待， 係 啊，不招周待你啊，所以就以為恕簡不周。 係啦，咁實際嘅意思係咩咧？ 實際意思啊梁麗勤， 唔係咁樣嘅實際意思咧，其實上網都會揾到恕簡不周嘅嗰一格，但係撳入去咧就咩都冇。不過咧。除了恕簡不周之外咧，反而有好多恕報不周啊！報咧就係報紙嗰個報。 係、哦。 咁意思係咩咧？嗱，恕報不周嘅意思，從字面上講啊，就係請寬恕我們沒有及時通知你， 哦、 事情沒有考慮周全。多担待的意思， 哦，即系话咧，即系而家先通知你就唔系几好意思啦， 系啦， 哎呀，真系， 系啦，即系其实全部都系好谦厚嘅一啲词汇嚟嘅。 今日啊，今日啊， 今日啊， 嗰个悲字噶，同埋个喝字噶。 今日我哋 鄙人真系获益良多。 我哋 小弟啊，才疏学浅。 系啊，细妹今日可以话恕简不周啊。 呢啲咧，嗱，点解我想讲呢样嘢咧？ 你咪先，仲有一样嘢， 仲有噶， 仲有一样嘢系咩咧？就系个电话啦，一哥又可以睇一次。 H 749537。 吓，点解有 H 嘅？ 吓，你真系问得好。 H 咧系等于。Hong Kong 系啦， 因为有 K 噶 ，K 就系九龙， 冇错。 哦， 咁唔系香港系打个五字定二字？ 香港系打个五字 嘅， 九 龙 系 二 嘛？三字嘅 系咩？ 新界系打一二 ，no 一二， 哦， 系要打一。 咁点解后屘系零啊？ 咁点解唔打个五字咧？ 因为五字系属于香港岛嘅咯。 我知，咁佢打个 H 话俾人知，嗰个系应该要揿个五字啊嘛？个意思系？ 哦，我谂可能系其实系一个格调啦。 即系话俾你知呢个港岛区电话 系啦，格调嚟嘅。其实写个英文系咪会 high 卡啲咧？因为佢呢份嘢都好 high 卡下噶。 哦，系， 可能系因为有啲系会写个五字。 啊，系喎，阿师傅真系醒啦。佢话香港打翻香港唔使打个五字，所以咪唔写个五字落去咯。你又唔记得 师傅呢啲就 系 有学识啦。 唔系，但有啲真系会写数目字噶。咁点解佢哋又写数目字？ 唔系，有啲唔系噶。如果你好多都唔写噶。因为港岛区打港岛区唔使打个五字噶嘛。 咁我知。咁但系其实有啲佢写出嚟嘅嘢都会写住，唔系佢有个五有个五字或者一个 hyphen 咁，然之后就 系 后面嗰堆电话。 咁你就话俾你知，如果你系五嗰啲人咧，即系港岛区人就唔使打个五字啦。 系啊，呢个系自动波咗。 呢个有排都未一个未有耐，就我哋出世冇几耐。就用呢啲啦，我仲记得我以前咧都系住跑马地噶嘛，我个都系七字头嘅就系736970。 哦，我咧系 7369 六个字咯， 六个字咯，我系433284，但如果你打俾我，你要打12433284。 咁但系揿咗一二先黏黏定系？ 唔系唔黏嘅，唔黏嘅就咁直落架，你唔使等。 唔系即系例如我揿133系要等一等先至再揿落去。 唔系噶，唔使噶， 唔使嘅，唔使。 就咁照直打就得噶啦。 直嘅 系，系同埋系拨噶，唔系揿嘅以前系。发个轮啊嘛，你记得？ 哦，鄙人获益良多， 真系唔系讲笑呢啲。 细妹有幸可以讲俾你听，都觉得好兴奋。 唉、哎，小弟真系才疏学浅，唉、哎，一句都唔系。因为点解我想讲呢样嘢咧？其实咧，有阵时咧，你睇翻咧，譬如学校会有啲通告噶嘛，你啲通告咧。其实有一堆即系咩敬启者啊，咩敬禧回复啊，即系嗰啲咩垂柱啊嗰啲咧，其实咧嗱，我哋就喺度睇，咁啊签个名就算嘅。其实你谂下咧，而家叫你写一封呢啲信出嚟，即 系 举个例，而家叫你出通告，其实我哋一定系写唔到嘅，真系抄都抄唔到啊。 系啊， 吓咩垂柱嗰啲你就系唔识搞噶嘛， 垂柱都唔识写添啦。 垂柱点样写啊？垂柱点解？ 唔系 关注啊？ 敬禧垂柱应该系啦。 哦，敬禧垂柱系啊。 系咪即系关 嘅？希望你关注 系啦，注意一下咁。 唔使请你关，即系而家可能我哋写就写请你关注噶嘛。 而家 又或者系咩心感无聊啊嘛，系嗰啲。 唔系，而家可能用英文字代替 O T T 咁就已经系噶啦，分分钟。 A S A P 系啦，或者系咁咯。系啊， 呢啲 A S A P 添啊，啲人读唔系 A S A P 嘅。 而家 A S A P 噶啦。 唔系，有啲外国人系读 A S A P。 我哋嗰阵时考我考会考嘅时候系要考呢个嘅 敬禧垂柱啊， 出通告嘅 系。 即實用文嘅寫作就係要 個貴字之前就 要 加 格噶 嘛， 係啊，就要考呢啲格式嘢，同埋你識唔識用嗰啲字眼咯，即係敬禧垂柱啊、敬啟者啊。 敬啟者跟住之後一定要用冒號噶嘛，冒咗號先可以 或者咩執事先生啊，有啲咁嘅 咩叫執事先生啊？ 即係邊個睇到或者敬禧垂柱，或者可能例如我要投訴某公司嘅，咁我就要寫敬啟者或者乜某某執事就係你負責呢件事咁樣咯， 哦， 即係咁你就寫個，因為你未必知佢男定女或者係 Sir Madam 啊嘛， 係 Sir or Madam 啊，如果英文即係最簡單 ，Your sincere 年頭 Your faithfully 幾時用啊？ 摆喺封信最尾， 我知道，唔系一个，我就记得一个系识，一个系唔识噶嘛， 系咩？ 系咩？ 一个系你识佢就用，唔知系用 咪啊？ 咦，咪可能系噶，佢读得书多。 我记得系，即系如果你唔识佢， 参加过五日四夜嘅中 英 文 体验营啊， 中英文体验营啊嘛， 嗱，即刻用， 我信佢， 俾阿萧叔叔听啦。 Sincerely 系 close to you use when you know the name and title， you waiting to。Your faithfully is the one to use when you do not know the person's name. Faithfully 又系唔识 ，faithfully 系 唔识 ，sincerely 系 识， 所以而家全部都系 best wishes。 Yours，best regards 咁 样 嗰啲啊 ，best regards 同埋 regards，best regards 系或者 love and peace 咁样。 唉，你唔好话写咩字啊，连 究竟佢粒字应唔应该系要唔要褪入两格？你都唔知 个贵字都要褪入褪一格噶嘛？ 系啊，贵字要褪一格 啦。 啊，唔褪噶而家。 而家冇 啊。吓，有得自己回位回翻个位嘅咩？咁得意嘅。 现场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吸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吸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 冯允谦嘅《吸缺席的人》唱首歌啊，陈咩林啊，碧林 咩啊？哎呀，唔记得咗，碧林指导 就系 系啊， 姓永植 系， 树简不周 啊，学到嘢啊， 长知识啊， 用唔翻咁解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同意下调新冠疫苗接种年龄到六个月大。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会后说，委员会一致同意两款疫苗安全有效。科兴疫苗可以沿用成年人剂量，但伏必泰疫苗需有婴儿版本，即是成年人版本的十分一剂量。如果买不到就要稀释大人版本，并抽取十分一剂量，具有一定挑战和难度。刘宇龙认为政府部门会努力同药厂洽商购买，如果短时间做不到，希望当局尝试在技术层面克服挑战，但家长有选择是好事，结果会令更多人打针，以预防重症和死亡风险，未来会耐心解说利弊。本港新增4254宗新冠病毒确诊，4019宗是本地感染，呈报多6宗死亡个案。6名死者年龄介乎52至84岁，全部不是住在宿舍，大部分有长期病患。另外在东区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的22个月大女婴，延至今日中午离世，个案交由死因庭跟进。学校申请报个案有940宗，当局建议9间学校部分班别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说，过去几个星期疫情有上升趋势，暂时未见顶。一名消防处高级消防队长涉嫌讹称购买一个单位自住，但实际上将物业出租，获银行和按揭证券保险公司批出大约780万元按揭贷款。 廉署调查之后提出起诉，他获准保释。星期三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等案件转介到区域法院。38岁被告被控两项欺诈罪名，他在前年4月以965万元购入一个新蒲江私人住宅物业，并向工银亚洲申请八成按揭贷款。调查显示，银行批出按揭贷款之后，物业随即租出。第一艘运载乌克兰谷物的船只当地星期一早上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口。今次是上个月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签署协议之后第一艘离开乌克兰港口的运粮船，其他船只亦都将会陆续启航。土耳其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塞拉利昂国旗装载粟米的船只启程前往黎巴嫩。联合协调中心话，首船运载26,000吨谷物，预计听日抵达土耳其海域检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船只启航，又赞扬土耳其在执行协议方面发挥的作用。克里姆林宫形容运粮船启航非常正面。基辅官员话，乌克兰同合作伙伴一起为防止世界饥饿迈出一步，话开放港口将为经济提供至少10亿美元的外汇，并为农民就出年的耕种计划提供机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59点，跌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7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1.95，瑞士法郎0.95，加元1.282，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2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8.99美元，卖出1,76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俾 B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拣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在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的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的意见，那就可以做个啱自己的决定了。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场盛装， 萧红雪决定离开盛装，要向霆锋同自己去香港，但遭拒绝。陈凯怡在网路平台宣布要众筹收购盛装，对手向霆锋竟然公开表示欣赏同支持，究竟向霆锋有咩后着？而盛装的结局又会是点？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同你倾倾金融科技。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好多人想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亚洲为中国的直谷，我其实不好喜欢这个讲法。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好熱咧，好熱咧，好熱咧，好熱咧！ 喂阿彪啊，你系咪熱到傻咗啊？ 哦，我见天口咁兴，咪讲多两句，提提大家饮多啖茶，补充水分啫。 饮茶未必啱噶、哦，要补充水分，记得要避免饮含有咖啡因或者酒精饮品啊！想知多啲，记得听实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预防中暑即安健，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啊， 点啊？ 树简不周啊，今日吓， 系啊， 真系，咁样学咗嘢要用噶。嗱，如果我哋学咗唔用咧，好容易就唔记得，唔记得就嘥咗。 系如之苦啊， 系。 你知道嘛？文言文嚟噶， 喂，真系 喂，真系唔好意思啊，喂，接唔到啦，我哋做咗少少啊， 俾人唔好，俾人唔好， 小弟才疏学先啦， 即系阿细妹，即系对呢啲事情系嘛，个个细妹都应该系啦，即系不能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嘛，仲有冇？ 道可道非常道啊， 小弟啊，唔识讲啊，譬如讲啦， 知之不知， 系 好啦，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开马达餐厅，亦都同阿 Ada。即系讲开呢、這个即系旧嘅跑马地，其实咧我唔知两位拍档有冇呢铺瘾啊。第一咧就系我咧就极之喜欢咧就系重游旧地嘅，咁啊耐唔耐咧就有阵时一个人又好啦，或者带埋啲屋企人咧就翻去，以前阿爸住呢度啊，即系呢啲咧，咁我就好中意去，譬如因为跑马地好细，其实嚟去都系嗰10条8条街嘅啫嘛，咩成和道啊、景光街啊、山光道啊嗰啲，咁我系好中意自己喺嗰度咧行一个圈嘅，即系譬如而家咁我都会有阵时专登走去逸饮街，可能坐低饮杯奶茶，咁啊其实咧。老实讲个变化是非常之大嘅。咁但呢又好得意嘅，总有3-5-7间铺头呢就係你细细个喺即係嗰度已经有，而家又仲屹立緊嘅。咁其实呢我又会有阵时真係专登入去帮衬下嗰啲铺头。咁发现呢几得意嘅，譬如有一间药房呢，我细个喺即係喺逸暗街嘅，细个就真係去成日经常去嘅。咁你会入到去呢，其实我是认得翻嗰个，我唔知系叫老板啦，定系职员啦。当然咧，佢而家个样子已经好唔同嘅，即系白发苍苍啊。咁但系咧，你又觉得，呢个系我细个嗰阵买喉咙痛嘅喉咙糖嗰个叔叔嚟嘅。 你仲记得啲喉咙糖摆边添？ 咁啊唔知啦，系啦，咁系啦，咁即系呢份嘅感觉咧，其实系我自己几中意嘅。咁当然咧，即系如果你喺譬如我纯粹讲跑马地啦，跑马地。入面咧剩翻嘅真系所余无几嘅，即系可能都系得3-5-7，有一间文具铺，好似叫普文啊，我记得吓。咁啊，头先讲咗有两间药房啊，有一两间茶记，跟住其实冇噶啦，即系其他嗰啲铺头已经完全系人面全非嘅。咁但系你有阵时即系行下嗰个旧区啊，嗰个地方你细个嗰啲足迹咧，其实个感觉又几平行时空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呢铺瘾啊？ 我又冇特。 你记唔记得翻晒所有面貌 先？我记得，记得，我冇特登为翻去而翻去嘅。 系 都唔算嘅。试过以前老豆有阵时讲开，佢某一个以前喺围村住嘅朋友啊，想翻去睇下，跟住阿哥就会揸车车我哋去。咁我到时咧，我去到我就会捐翻，即系行翻自己屋企啦。 系 已经系完全同以前系完全唔同啦。 嘢喺咪度噶？ 我就發現咧，因為當時我嗰間屋企咧，其實係一啲好簡陋，因為圍村嗰啲屋啊嘛，其實係好簡陋嘅門啊咁啦。咁後嚟咧，我老豆咧就係自己斥資咧就整咗個鐵閘嘅，因為簡陋嘅門以前係 門口咪寫住樹簡不周咁樣樣， 掛咗個鐵唔係鋁嘅信箱喺度咯。因為咧以前點解係簡陋嘅門都可以咧？我哋其實求其揾個鎖拍住咁就算噶啦。因為咧我媽以前成日都講。我哋住嘅围村咧，嗰度好太平嘅，即系唔会有外人嚟搞事啊咁嗰啲咧，咁又唔会有人打劫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实瞓觉我哋打开到门瞓，咁后嚟咧就慢慢即系越嚟越多人住啊，咁多人出入咧，咁我老豆咧就由于保安嘅问题，佢喺未经过屋主嘅同意之下咧，佢就整咗个铁闸喺度啦，咁样。咁我翻到去咧，我上一次翻去咧，我就发现个铁闸仍然系我老豆俾钱嘅铁闸，但系嗰间屋已经好多嘢都唔同咗，例如系佢仲有另外一道门咧，就系嗰啲同古代嗰啲门系一样嘅，系木门嚟嘅，两边推开， 两边推开， 哎呀， 里面系嗰啲咧打横横山山住锁门嗰啲，但系嗰道门已经冇咗啦，咁系俾人哋再整多一个好似铁闸嘅物体。 就改咗咯，即係嗰道門已經俾人拆咗。但係嗰道門咧，其實我好中意， 係啊， 木門嚟嘅， 係咪好似即係咧賭神嗰啲個屋即係個尾？ 類似啦，類似 嗰啲故居，咪賭神咪個故居啊嘛，係啦，刀仔嗰度咧， 類似係咁樣咯。咁跟住咧，仲有就係我嘅幼稚園。咁其實我嘅幼稚園咧，後嚟咧，佢有一個好大嘅地方咧，有啲鐵絲網咁樣圍住嘅。咁但係而家幼稚園咧，就當然已經冇咗啦。咁跟住係咪有人住緊我唔知咯。但係嗰個樣係一樣嘅，不過就已經舊咗好多，同埋好垃圾，你見唔到有幼稚園嘅痕跡咯。 係，即係話梁禮勤細個即係出世或者成長嗰間屋，而家係健在嘅。 健在嘅。 哇！ 健在的。 你有冇一個衝動咧？即係想買翻， 攞翻條鎖匙 叫 起 喂，即係或者叫做譬如舉個例啊，嗱，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咧我個出世嗰個地方咧都仲喺度嘅，咁但係咧由於佢係一個大廈入面啊，基本上我係冇可能入到去噶嘛，即係我唔會話喂我四十年前喺度住，放我入去行下得唔得咧？但係咧我耐唔耐我就會有一個衝動啦，或者有一個幻想就係、是、喂，不如上去十一樓 A 座。揿一揿门钟， 搭 lift 上去嘛。 系啦，然后咧就同个屋主讲下，喂，我咧真系四十年前喺度住嘅，咁啊，我又想入嚟怀缅下，或者即系影张相咁得唔得啊？当然，梗系冇做过啦，因为好突兀噶嘛件事。但系咧，其实系真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去怀缅翻，同埋咧嗱，因为个感觉好唔同，你细个睇嗰间屋咧，一定系好大噶嘛，即系嗰条冷巷。即係可以打交打一粒鐘嘅，但係咧你而家係行入去可能得三個身位嘅啫嘛。咁、我就好想用翻一個大個咗嘅視線啊、去再感受翻細個嗰間屋。咁當然梗係冇做過啦。但你其實你嗰、那個你係裝到嘅喎，係咪啊？即係如果你 我直情係喺個門口，我影咗相，我而家揾緊，唔知會唔揾得翻啊？ 即係揾得翻間屋。同埋影到想入去，影到入面嘅。 唔係，我淨係影門口啫。我一見到嗰個鐵閘係我哋嘅，佢仲用緊，我已經有少少火啊！啲火嚟緊，搞錯。 但你有冇呢份衝動？喂，不如開個門去飲杯茶咁。 冇啊，其實咧，嗱，其實成個氛圍，你見到有一啲嘢係熟悉嘅，但係成個氛圍好唔同。個氛圍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以前咧係有好多小朋友，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有好多小朋友一条走廊，即系喺个巷啊，喺一条巷度走嚟走去，鬼杀咁嘈，跟住有好多老人家又或者系嗰啲居民咧，咁啲阿妈嗰个年代系唔使翻工噶嘛，咁佢哋就会成日可能喺度晾衫啊，搞呢搞路啊咁样， 吹水， 好多人嘅，咁但系咧，我嗰次去到咧，完全冇人，完全系两回事，即系气氛上完全两回事咯，好似系一个嗰啲。俾人參觀嘅一啲古蹟咁樣咧，你入嚟睇下啦，咁即係嗰種感覺咯。咁當然唔係嗰樣嘢啦，但係我就覺得啊，咁正局嘅，我連一路行到落去我嗰間幼稚園咧，我都見唔到幾多個人。咁跟住我一路喺度兜啦，兜下，突然間我終於都發現到一個熟悉嘅面孔。其實咧就係、是、其實我唔知佢係邊個嚟嘅，但係喺圍村裏面咧，嗰班村民即係嗰班原居民咧，佢哋個個都係親戚關係嚟噶嘛。咁、嗰個係一個太太嚟嘅，咁我好記得佢個樣冇變，佢只係個頭髮 白嗰啲， 冇唔係白咗啲啊，係立即變白，即係喺我嘅印象當中，佢以前係黑色頭髮，同埋咧。嗰啲阿姨嗰啲輩份嘅人咧，佢哋唔知點解好中意電攣個頭，電到爆炸咁樣咧，即係好似佛祖嗰啲頭噶嘛，即係嗰啲髮型係嗰啲咁樣嘅攣法，又唔係 即係好似喺呢個唔知張星馳邊套戲啊佛印，即 係 阿嘉英哥唔知食咗爆咗爆炸之後，爆炸之後， 但係梳得靚啲嘅，即係冇咁散嘅，係啦，即係總之佛祖咁樣嗰啲髮型啦，即係唔係好似阿 Michael 嗰啲咁樣長嘅散攣嘅，係啦，咁。但系咧，我到嗰一日我见翻嗰位阿姨嘅时候咧， 系 佢仍然系同一个发型， 系， 但系佢系全头都白晒，咁、所以我个感觉、就是、 即金轮发王咁嘅样啊，啊唔系金轮发王， 金轮发王 冇头 冇头 发噶，佢侧边嗰啲挛噶嘛， 系啦，咁啊，所以个感觉就系、是、我明明系对上一次见佢嘅时候，佢系全个头黑色嘅，跟住我今次再见佢，佢已经全部变晒、哎。 有冇一刻冲动想叫下佢咧？ 我想噶，但系我唔知佢系边个，我唔知道佢嘅称呼系点啊，因为实在太多人啊嘛， 哦、 即系围村太大啦，太多人。但系嗰个人我系好认得，同埋佢真系冇变过咯，个样除咗头发之外，好襟啊。keep 得好好， 我教你一招啊！ 系乜嘢？ 嗱，你咧就去到嗰个故居嗰度，旧居嗰度就话，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系香港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梁礼勤。 喂，其实咧，我想讲咧，好似围村嘅村民系知道呢单嘢，真系 系噶， 迟啲会有一个嗰啲名人咩名人榜啊，即系本村 上维基啊嘛， 系啦，本村啊， 啊 知名人士 有冇先？ 睇下有冇写都好。 本村嘅著名咩演艺人啊？ 系啊， 梁礼勤。 系啊，唔系本村名人有啲咩人咧？咁咧就逐个写出嚟。 迟啲刻喺个牌坊嗰度噶，会摆埋你张相喺度，通常都系黑白嘅。 好啊，跟住整张慈相俾你。 一间度一个，不一哥嗰啲旧居历史比较短啲系嘛？ 系有都有少少嘅， 系嘛？阿亮，你琴日搵到张相啊？ 我搵紧，我搵紧，希望搵到啊！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怎可将此刻挽留？就是多一点保留，是友谊，我甘拥有。地长久，天拥有，愿有知己暖心头，共挽手分担所有，无论地壳。只想衷心讲句，我今复何求？ 好，蒋志光加埋一班好朋友嘅旧朋友啊，咁啊，梁丽勤真系搵到张相， 搵到喎， 系就系当年系咪老维嗰度？ 老维啊， 老维嘅光景，呢一张相系你即系你重搭呢个故居，大约系几多年之前嘅事嚟噶？ 我谂啊，可能是两三年咯、 哦， 大概 你是专登行过去那里 唔系咁啱，都话老豆突然间谂起一个旧朋友，哦、就心紧扣， 系你好好去保留啊。 系啦，咁所以就、哎啊、不如试下去找下佢，睇下搵唔搵到啦，咁样。咁然后我咪周围自己。 咁结果搵唔搵到噶？ 揾唔到。但係咧，如果玩尋人咧，試過有一次又喺荃灣嘅，咁買完海味啦， 荃灣區啊嘛， 係啦，荃灣區係啦，咁買完海味，跟住咧，老豆突然間諗起咧，就係、是、我一個表哥，係，咁其實咧就好耐都冇聯絡啦。咁因為以前我細個咧，我未住圍村之前咧，就喺佢哋嗰度喺大窩口嚟嘅，就住咗一段短時間。咁跟住咧，我哋就真係冇咗阿表哥嗰啲 contact 喎，咁點算咧？跟住咧，阿哥就話啦。不如落翻去个旧居嗰度，因为佢以前住嗰度，即因为个屋系佢哋噶嘛。咁就算佢哋间屋卖咗俾人都好啦。咁第一嗰、那个诶，唔系，可能佢间屋租咗俾人。咁、那个租客应该可以揾翻阿表哥啦。咁、如果就算阿表哥如果间屋系卖咗俾人都好，因为佢哋都系嗰堆嘅原居民嚟噶嘛。咁我哋問翻左右隔離嗰啲，通常都會有啲叔伯兄弟住喺度嘅喎。咁係咪可以揾到咧？咁於是我哋就特登踩去呢個大窩口啦。 結果咧？ 咁結果咧就係喺阿表哥以前住嗰個地方咧，我哋真係撳叮叮。咁咧出到嚟應門嘅人咧，我哋解釋咗好耐，佢有少少驚嘅，因為開頭係我哥撳叮叮嘅。 咩料啊？ 因為你見到一個男人，咁佢裡面嗰係媽咪嚟嘅，咁有幾個小朋友啦，咁可能真係有少少驚。 以為尋仇啊？ 係啦，跟住我一聽到，咦唔對路喎，我即刻現身先。其實有個女。 你好，我係著名香港電台嘅節目主持人。 係啊，你好啊，有冇聽香港電台第一台咧？咁樣係啦，咁跟住咧就同佢解釋咗一大輪啦，咁亦都話咗阿表哥個名俾佢聽，咁咧佢就。佢就话阿表哥早排都有嚟过嘅、哦，真系租咗俾佢哋。咁、 哦、 但系咧就佢又唔敢俾阿表哥个 contact 我哋，我哋亦都明白嘅。咁所以就算啦咁。 哎呀， 咁因为有冇留低你哋嘅 contact 俾阿表哥咧？ 跟住我哋有嘅，我哋有。跟住之后，因为嗰啲系两层高嘅嗰啲村屋嚟啊嘛。咁、好啦，上面嗰间就租咗俾人啦，下低嗰间。有机会系啲细叔伯啊，即系佢哋嘅细叔伯住嘅。咁、然后咧。有咁叮叮啦，咁楼咁地下嗰间， 玩开有铺人 嚟啦。一般嚟讲，地下嗰层咧都唔系租俾人嘅，系自己人住翻噶嘛。咁、然之后咁叮叮，跟住咧有位太太行出嚟，我一睇个样已经，咦，有啲姑丈嘅感觉喎。 哦， 即系姑丈嗰个家族嘅嗰啲人嘅样咧，有啲似噶嘛。 我以为点解个太太行出嚟，你以为佢姑丈？ 唔系，即系好似我见到你妈咪嘅时候，我一见到我就觉得哇，好似啊。 即 系总 之个太太有啲似你姑丈， 有亲戚相。 系啦、哦，即系 难明啦，所以就 系啦，难明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一路讲嘅时候咧，佢都用一个奇异嘅眼光望住我哋。喺呢个时候咧，老豆就出场啦。佢用佢流利嘅客家话，我唔知佢啱乜，就同咧嗰位嘅 女士 咧就一路倾。越傾越興奮，跟住咧就大家之間咧就 friend 咗。原來咧呢位咧貌似我姑丈嘅呢位女士咧，佢真係阿表哥嘅唔知咩親戚咁樣嘅。 係，咁四海之內皆兄弟呢單嘢係嘛？ 跟住咧佢就馬上啊將阿表哥嘅電話攞咗俾我哋。 哦， 係啦。然後咧咁我哋咧就離開咗嗰個地方之後咧就打俾阿表哥，真係揾得翻。 咁我表哥話咩料啊？ 唔係嘅，我真係冇見好多年咧，所以好開心，就約出嚟食咗一餐飯。 哇、哦！仲約埋添啊？ 係啊，咁同埋因為咧，如果唔係老豆使出佢嘅看家本領客家話嘅話咧，我相信咧嗰位貌似我姑丈嘅女士咧，佢應該唔會信我同我哥嘅、 哦， 即係你噏啫嘛。因為而家其實作為一個大城市，係咪騙子即係一街都係嘛？係咪先？咁大家嘅生活 一過上去就應該搞唔掂啦。 唔似 唔係，因為大家嘅生活都係隨時都有一個防備嘅心喺度響啊！咁所以我哋未必可以得到任何嘢咯。咁但系咧，阿老豆一出咗客家话咧，就知道你系自己人啊嘛。咁、 哦、 就揾翻表哥咯。 因为我类似经历有差唔多嘅。咁我本身谂住讲第二个，但系讲呢个先啦。咁重游旧地咧，即系喺香港小弟真系冇咩感，即系冇咩特别地方。 鄙人 真系冇，因为大由细到大都系喺呢个东区长大噶嘛。即系你话东大街以前食嘢或者踢波外地聚湾嗰度，咁你而家我又唔会特别觉得佢个变化好大嗰种感觉喺我身上系冇出现过。咁、但有一次我系觉得有呢种感觉系几时咧？系早多谂下先，我好似早三四年前有一次咪翻咗去内地，咪话有个六十年一次嘅打字会翻咗去陪我阿嫲翻咗去嘅。咁啊翻咗去，因为得我陪我阿嫲翻去啦，咁所以就我同佢翻咗去以前佢住嘅农村嗰度。咁啊间屋都仲喺度嘅，间屋咧就而家舅公住紧嘅。咁啊，我去入咗去嗰度，咁每次翻去咧，喺我记忆当中啊，每次翻去咧，每次都有一条新嘅路起好。 好咗嘅，即係你知內地嘅城市規劃又越嚟越發達啦，佢個情況唔同啦。 係啊，一日不見真係如隔三秋啊。 係啦，咁佢咧有幾條路，即係例如你當好似老圍村咁樣啦。咁但係因為佢而家城市規劃咗咧，佢要間開，佢真係 起公路， 起公路冇錯啦。佢要將你嗰條村中間嗰對咧，中間嗰度全部推冧曬，由頭起個公路嘅。 老圍都係有好多咧，我發現到一啲好奇怪嘅路係突然間出現咗嘅，應該係都係剷平好多屋會出現嘅。 再加上咧，即係嗰條村咧，即係真係要當地人先知喺邊嘅，係啦。如果你譯翻廣東話叫事後啊。即系城市市后村咁样，系啦，咁每次翻去就话，哦，隔篱起咗个新屋苑，你同个的士司机讲喺个新屋苑咧，佢就识兜你过去噶啦。每次都啲新屋苑，咁嗰次翻到去咧，就真系见证有一条新嘅大马路喺条村嘅中间。咁我就送咗阿嫲翻咗去佢旧居嘅时候，咁我就凭住我嘅记忆啊，用我嘅记忆认翻个方向， 系 就估下嗰度就系以前入嚟嘅村口。嗰度就係有咩咩咩哦啊太公而家個即太公個裝香嗰位就喺嗰邊，咁我就憑住我嘅記憶係行方向，我跟方向行嘅咋，因為啲路已經唔同曬嘛。咁我好想揾翻咧以前細個會去嘅一間叫庵嘅，就係嗰度起一間庵。咁我又係用個方向，哦，應該大概就係屋企出嚟呢條走廊。呢条后巷 行58步， 行58步系呢个位啦。呢个位以前系有间士多喺度嘅，士多咧就已经 转 咗，系啦，大家冇咗士多，因为士多嗰位就铲平咗，变咗公路啦。 咁我系咪都转咗？ 转咗先，系啦，转咗。诶，嗰位有啲似啦，行入去就真系俾我揾翻间庵堂， 仲喺度， 仲喺度嘅间庵堂。咁我每次过去都我嗰次我谂我自己行入去，咁啊留住长头发行入去啦。咁啊嗰度 翻你出嚟， 唔系嗰度嗰啲即叫做义工啦，我称之为义工就系啲附近嗰啲村民啦，咁義工好好奇，有个后生仔入嚟，即系庵堂， 长头发， 长头发，个样来者不善咁嘅样，系啦，咁然后又喺度装嚟装去，即系我因为我细个睇过认得嗰啲壁画，即系嗰啲庵堂入边嗰啲佛啊神啊嗰啲壁画，咁我想睇翻一次啊，系细个啊细个呢几只字唔识读嘅，而家识读啦，哦而家知咩事啦咁样，咁喺度睇啦，咁有啲直情系喺地下，因为例如可能有啲神像佢系摆地下嘅，你要装落去踎低， 系 咁嗰个姐姐就以为你。做咩一个后生仔踎喺度想装啲咩咁样？系啦，咁我就行过去用翻我仅余嘅福建话。 佢又嚟咯， 系啊，真系好有用噶。 我同佢讲咗两隻字啫， 关你鬼事？ 唔系，我讲咗我阿嫲个名。 哦。 因为游老师喺当地啊， 可以话系啊， 可以 话 系 有名啊， 有名啊，就连间庵堂啊， 都 捐款最多嗰个角落头嘅名就系佢啦，系啦，咁话哦，你就系佢个孙，我话系啊，系啊， 有块瓦片都系属于佢嘅。 嗰條村全村人都知佢去咗香港，因為你知大事嚟㗎嘛。 係 唔怪之香港返嚟唔同啲嘅，跟住就好熱情，又招呼我飲茶又食 光宗耀祖 嗰單嘢。香港返嚟唔同啲嘅福建話點講？ 唔記得啦。 哎呀，你而家試下譯啊？ 譯唔到啦，但我特登返去睇間庵堂，因為嗰間庵堂得我個名嘅。 哦，係咩？ 因為我都有捐錢㗎嘛。 哎呀， 哇，真係 衣錦名歸啊！哎呀，告老歸田啊，乜都有啦啊！聽晚再見啦，我哋啊， 幾人再見，幾人再見， 拜拜。